定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天气情况和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早晨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了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3.6摄氏度。受低压复合区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但由于水汽条件较差，本市依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雪天气。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情况呢是阴，偏东风2-3级，气温在1摄氏度到-1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高空以偏西气流为主，地面受低压复合区的影响，扩散条件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到4级。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0摄氏度到-5摄氏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呢是4，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5，感觉呢会非常的寒冷。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比较多，天色阴沉，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4，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拥堵路段呢主要集中在环路的以下路段。目前呢，在西三环路内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这是西局一直持续到新兴桥桥区。而在西二环路内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在东二环路，目前呢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拥堵路段呢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在北二环路内环的自西向东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在东三环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国贸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经过周末的这个雾霾天气啊，大家觉得有点不太习惯是吧？ 啊，为什么不习惯？ 因为今年冬天你不觉得天气一直都挺好的吗？虽然有点冷。 哦，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 回忆一下过去也是挺好的，前世不忘后世之事嘛。 啊，不过这种回忆还是不要 不要有哈。对， 说到天气啊，每周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啊。 嗯。 那么上周天气非常的冷，那么这周的气温会如何呢？首先我们讲一下，雪， 嗯， 不大可能下。北京目前已经。到今天应该是85天了， 对， 85天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了啊。那么气象专家也是预计啊，本周呢还是不可能见雨雪，但是天气呢非常的干燥，不过呢气温会有所回升，而且本周内也没有大风降温的天气，基本上的气温呢会维持在3到5度最高气温，那么最低气温呢在-4到-7度之间。总的来说呢，那这一周呢是从39进入到49了，天气依然非常寒冷，所以本周的关于天气方面的关键词呢，还是防寒和保暖。 对。 上周末天气不是很好啊，那么这周末天气还不错，有一点点冷空气，但是呢天气是晴的，如果赶上还不错的话呢，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啊。 对， 那说完了天气呢，我们就要开始本周的服务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一周呢我们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我们，不是咱们平时啊跟朋友加那个微信啊，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到京城帮帮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这里互帮互助了。另外呢，大家如果在节目当中啊受到其他帮友的帮助，也希望呢我们在平台当中看到您热情的反馈。好了，那今天的开始马上为您服务，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开始我们今天的服务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求助问题啊，反正吃啊喝呀用啊什么都有啊。这位听众说呀，我有一些白薯干特别硬 啊， 而且还特别干 啊， 想问问大家怎么能够变软呢？白薯干又干又硬，白薯干不是 干了，对呀、 啊、 不就应该干硬吗？ 啊，哎，但是我也吃过一些还挺柔软的白薯干，就是白薯干它还是白薯干，但是那个芯儿里面啊、它还是软的，就咬上去很筋道，不是像有的那种就硬的跟那个小石头似的，就根本咬不动。 它肯定还是有一个最佳口感，就是你真的说脱水脱得特别的过了、完全就像那个咱说小沙子粒儿似的，那也不好吃，肯定是。 嗯， 我估计是不是就上锅腾一腾啊，也别腾大发了，少量的热气儿呼一呼。我猜 反正我之前就吃过那种特别硬的白薯干啊、 就磨牙用的， 也腾过 啊、 但是就是感觉不得对，就那口感不像你想象当中那口感，觉得外面有点湿乎乎的，但里面还是硬心儿。 有一类这种产品，就包括你说小点心里头这个牛轧糖那东西，你知道， 嗯， 其实它为什么那东西保质期有时候短，并不是单纯说怕腐化变质，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口感问题，只要你生产出来你没马上吃，随着搁那个水分慢慢的脱，到最后就变得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就算没坏你吃着也觉得不好吃了。 行吧，问问晾过白薯干的朋友啊， 嗯， 这个白薯干如果特别干硬的话还能不能吃，怎么让它变得软和一点啊？ 哎， 电话是13681366196，13681366196。长期在郊区或农村生活的朋友可能有这个经验，因为他们好晾这个东西哈、 对对对，嗯，这位朋友还是吃的问题，我买的白菜帮，您干嘛单买白菜帮？买白菜 应该就是买白菜， 买白菜是吧？ 帮子上， 我买的白菜帮里面有小黑麻点儿，是咋回事？还能不能吃？ 好多那个白菜帮上不都有点 都有小点 特色那小点吗？ 对对对，没事儿，洗的 都是打小吃那长大的，现在还没事儿了，好好的啊。但是那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有的人会比较在意。 对， 哎呀，说到白菜，还说呢，上周几天不是特冷吗？ 嗯， 我妈这个从超市啊 自个儿弄回颗大白菜了，还倍儿沉， 还留恋以前住平房冬储大白菜的这个风俗， 就扛回来一颗，然后吧，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搁阳台上了， 哦，冻了， 哎呦，冻得那晶莹剔透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阳台如果没风的话，有什么东西不惊动啊，咱们有时候会忘，你知道吗？ 上周正好是咱们晚上得到零下八度那几天的时候， 该拿进来拿进来啊，柿子应该不要紧， 没事，留着当翡翠白菜， 就吃了里面那芯儿，但是口感也差了很多啊。我妈就说，可惜了，我这。这把子力气愣 扛回来的，这么大年纪 扛回来了。嗯，好，问问这个白菜帮里的小黑点是怎么回事啊？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换了一个风格。 哎， 怎么说？ 什么颜色最能突出绿色？您这是要配色、装修还是干嘛？ 白的呀。 谁说的？ 我觉得 红配绿赛这。 哎呦，这一说啊，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白颜色能突出各种 颜色 吧，当然浅色的白色的它突出不了，但是白色一般属于百搭吧，黑色应该也可以吧。 它要是单纯的讲突出的话，肯定是咱们这个色块上的对比色嘛，因为绿色是黄蓝配成的嘛，而红色呢是完全不在这个绿色的这个光谱里，这个波长里面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视觉反差是最大的。 好吧，大家看看啊，要不然您家里有色块，您可以现场帮我们配配 比一比， 感觉什么颜色最能突出绿色，您是哪种绿也不知道哈，翠绿是碧绿是墨绿是黑绿嫩绿，绿就分好多种， 还能想出什么多少种来，我看看你 绿油油。好，大家来看下面这位啊，这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宝妈们给提供一些经验了。她是一位宝妈，由于生完宝宝呀，长期坐着喂奶和长时间抱孩子，现在呢导致这个腰有点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呢？就是不管站着还是蹲下，都必须要用手按着大腿，他才能起来，才能蹲起，做这个姿势。他说去看过针灸啊、推拿呀、都去试过，但是呢没有用，也做了检查，去骨科了，人说骨头也没有问题。想问一下啊，有没有相同经历的人？推荐好的医院大夫能不能看我这个病，说我这个情况有两个多月了。这个不当妈哈，是体会不到这种感觉的。 你有过这种什么就得扶着？ 我没有这么严重，因为之前啊我们请过那个骨科的大夫来做节目，他其实经常会提示大家，就特别是宝妈在生完宝宝之后，长期喂奶啊抱孩子什么，就是你一定不能忽视自己的这个腰，就是你当时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往后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就是会落下病。咱们讲吧，就当然它不一定是月子病啊，但是确实会落下病，因为本身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这个腰的这种损害就有一些 大。 对，你如果再不注意的话，再抱重物的话，再长时间坐着的话，就是会有一些伤害，而且有可能会伴随终生。 因为现在你看，她说也上医院做了检查嘛，至少我们庆幸的是骨头还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可能就是肌肉的这些劳损， 就是劳损， 我觉得做一些这种复健。就是还是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机能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他这个就描写的有点像咱们就说人特别疲惫的时候，反正也会这样，就单纯的凭我们的腰肌的力量和我们大腿肌肉的力量撑不起来，必须得身上别的地儿跟着一起使劲儿， 得结实哈。 对， 而且这个两边的这个肌肉都够结实才行了。 对， 没有别的好的方法， 是吧？ 大夫说了，休息 哦， 你不要去， 别再去继续的让他劳损。 但问题是他要 妈妈没法休息， 对 啊， 他要照顾孩子，他怎么可能休息呢？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所以也要跟你的家人商量好，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帮你多负担一些啊。 对对对，爸爸也可以绑一个什么奶瓶什么的，替你。 也请有经验的这个宝妈们或者带过孩子的这个什么姥姥奶奶们啊，跟着分享一下啊。他留了电话13381127763，13381127763。如果说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能够尽快见效，但至少有可以推荐一些缓解的方法。 哎， 反正休息肯定是最重要的啊。 是， 下面是一个微信支付安全的问题，你来吧。 现在。他是用这个微信支付啊，在一个 app 上啊使用，以前呢是都要用密码的，可是后来突然间有一天发现啊，哎，我怎么不输密码也成功的支付过去了。我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呀，在这个 app 里面呢有一个协议，说经本人同意50元以下可以不用密码，但是我并没有同意，他自己完全没有印象啊签过这个协议，于是呢马上把他那个删除了，恢复了密码支付。但是现在呢，我去这个菜市场买菜，发现啊，哎，刷了70块钱直接微信支付，也没让我刷密码。到这个药房 60块钱也不用密码，这是怎么回事呢？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做到呢？无论在任何地方用微信支付，我都想输入密码，您能不能这个有个解决办法？ 嗯， 您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单纯的跟那一个软件的问题，是咱们微信的钱包里面啊，您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操作，朋友们要有类似问题的也一样都可以进来。 能等会儿吗？ 啊， 手机还没拿过来呢。 哦，好吧，行。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信用卡它也是这样，就是金额比较小的它就自动支付，不需要在我们签字或者输密码什么的了。 嗯， 嗯， 这些应该是，这是自己设置的吗？还是说银行那边它有这样的提供的服务呢？ 这是自己设，就是银行那边一般来讲默认咱们现在啊200元以下，像信用卡这些都是免密的。微信现在它默认的也是200元以下免密。如果说您想要改成这个，那您把这个功能呢给它取消掉。但是有一点我跟您一个建议啊，就是咱们在外面去操作的时候拿着这个手机输密码，尤其是啊指纹还好，咱们现在因为很多微信支付啊什么的支付宝都可以直接点指纹，那个是很快的，您手一搭这就成功的过去了。但是如果像您所说的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亲自的输一下密码才能过去，您觉得保险？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啊在实务当中人们发现，您在外面公开场合输入密码的这个次数越多，您的密码泄露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加大了。实际上呢，人家设这种就是一定金额以下不输密码，反而是一种保护，就是减少我们的密码被别人或者是有意或者是无意的窥见到的这种可能性。 反正就是有利有弊吧， 两方面都有， 什么事都是双刃剑。 对， 好，大家这个手机准备好了没有啊？我们是现在说呢还是在崩会儿呢？再崩会儿， 再崩会儿吧。 崩会 儿，关键我也没找着在哪儿。 你先找着，你先找着啊！大家如果愿意感受一下的话，了解一下的话，可以把这个手机现在拿出来啊！我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吧。好， 我先看看这个啊。 几分钟时间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没有开包装的丽人牌不锈钢的电压力锅一个，是6升的双胆，有不锈钢的内胆，另外呢还有一个科学节能多用蒸锅。然后呢是24厘米的3层，可以在电炉上、电磁炉上、煤气灶上使用。刚才那压力锅呢打算100出手，这蒸锅呢打算80出手啊，全都是新的，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5135-7065，5135-7065。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护理床，也是全新的，说这功能啊带翻身的，就家中有老人啊，如果翻身比较困难，说这个床呢可以帮他翻身，这样的话呢家里人就不用老在旁边陪着了。同时呢有接电功能，打算是半价出售，还可以商量，但是原价他没说啊。电话是88516769，88516769。这位呢想转让的是一台全新的海尔制氧机，原价是2000多，现在可以低价，多低啊没说，可以商量。电话是13001040023，13001040023。这位呢转让的是旺兔牌的叫做微电脑电磁灶，呵，这现在这名儿哈越来越深奥了。电磁灶全新包装，原价是780，现在打算160出手，他在朝阳十里铺，电话是13691105327，13691105327。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上海无敌牌的缝纫机，无敌的啊，相当好用，打算120出手，还能商量，13051541435，13051541435。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缝纫机呢，我找不着了，待会儿再说啊。 好， 这位呢想转的是一个儿童滑梯，95成新，适合1到6岁的小朋友玩，原价800多，现在呢是100出手。还可以啊， 还可以， 在北四环鸟巢附近，电话是13141117360，13141117360。反正这小孩的玩具啊，我跟你说真的是挺费的， 买的时候都想着是挺好，但是结果发现真的孩子长得太快，玩不了几天， 真的也挺贵的，就稍微好点的你不能买太次，因为太次的话那个材质不合格嘛， 对 孩子健康有影响。然后小孩真的就 真的就几分钟热度，然后他就弃之不理了哈，然后你就给他一什么破纸片，那玩的可高兴了， 你就让你觉得这钱花的太冤了。 但是你说那又不能没有哈，反正有的时候挺纠结的一事儿啊。你那儿怎么样了？ 实在是找不着， 太让我失望了。那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事情，行了，你回家研究一下吧，明儿再说吧。 哎，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个办法。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多用食品打碎机、手摇压面机、果蔬净化机，这都是厨房里面用的各种机器啊。电话是13021129318，13021129318。人有一要求啊，请下午4点之后呢再电话联系。得了，你也找不着，你这帮我说说呗。 这是你刚才说那缝纫机，想找没找着那个吗？蝴蝶牌的这个 啊，对对对， 找着了啊，想转让蝴蝶牌的缝纫机，转让没说价钱啊，电话是17710319758，17710319758。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呢想求购的是纯棉双人被罩，全新的，电话是13552388255，13552388255，床上用品必须是全新的、啊， 全新的啊，对，嗯。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体感游戏机，这我都没玩过，这是。 我看小朋友玩过， 啊、 就你站在他前面、 啊， 然后他之前会扫描一下，通过一个什么东西， 哦、 然后你就去点选择你不同的那个游戏啊，还是什么程度啊？完了，小朋友跟那儿张牙舞爪的、 啊， 你不能离他近了啊！离他近了的话，真能被踢着，因为他是全神贯注的在那玩儿、 哦、 啊，他不会顾你，然后玩的满头大汗的。 他想的是打的游戏里的那个人，你过去就烧着你了，等于 不是他就是游戏里面当中的那个人 哦， 那个里面那个人就是他， 跟着他来走， 怎么动 感知 那个游戏里面显示出那个人影就是怎么动的、嗯。我不知道您求的是不是这种体感游戏机，反正我看到外面很多地方有小朋友玩这个， 嗯、 这个倒是挺减压和锻炼身体的啊，满头大汗的啊。电话说了吗？ 没呢，13001946145，13001946145。 这位朋友呢，想帮老家求购。那就是帮老家的亲戚朋友吧， 也没准忘打儿化音了，帮老尖儿， 老尖儿是吗？ 有可能，这不好说。 哦， 嗯、 那俩意思都，重点是求购二手液晶电视啊， 帮老家的老尖儿求购二手液晶电视， 求购二手电视啊，要液晶的，电话是13315845611，13315845611。 哎，你说就要真外国人学咱汉语， 嗯， 就听力考试。我帮老家求个电视，是不是能把外国人逼疯了？ 不，何止是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就能把外国人逼疯的词儿有好多呢，真的。就咱们大家伙儿一拍脑门，估计能 想出 来不少，真的 能 想出来不少。 对对对， 嗯。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狗笼子，一定要有盘子的。如果您有闲置不用的，哎，可以跟这位朋友联系13621218970，13621218970。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全新的天然气的双眼灶台一台，电话是65925069，65925069。 这位朋友呢，这是想求购一份，我看啊，这是成人纸尿裤，大号的，最好是包尔康牌，8到10块钱一包，手机号呢是13691094670，1369109467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白薯干的问题吧、 嗯。 这种问题对于我们的帮友们来说呢，就是 信手拈来， 小菜一碟儿，小白薯干一碟儿啊。这位说，每年我都会自己晒白薯干，干了之后呢，放在冰箱里冷冻。我吃的时候呢，得先蒸一会儿，非常筋道。如果遇到这个白薯干啊，就是特别干，蒸不透的话呢，很有可能是那个白薯里面本身就有硬芯儿。 哦， 啊，那它就是，就您怎么蒸，它应该都蒸不透、 嗯， 是这意思吧？ 鲜白薯咱们也有这种啊，它中间就是有一个死疙瘩嘛。 嗯，对，他说我在插队的时候遇到过这种事儿、 哦。 那您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这种可能就是这种硬芯儿的白薯干， 对， 所以你甭说怎么蒸怎么煮、 嗯、 它应该都是特别干硬的，不好吃。 对， 是吧？因为我也吃过这种，就是你都蒸的那个外面都恨不得都泡发白了，但是里面那个芯儿还是 一还是有一小块疙瘩，对对对、 嗯。那你说我们在蒸白薯干的时候，是不是得挑白薯啊？就挑适合蒸白薯干的白薯才对呀、 啊。这玩意儿，白薯干呢晒都是那么大量的晒，谁有功夫蹲地上一个个挑啊？再说这又不像西瓜似的，你拍拍白薯那是怎么 咬一口 挑，就是啊。 看看，反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经验啊，经常干的人可能是还是有经验的，因为有的那个农村的那个老奶奶，他们晾的白薯干 啊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啊、嗯。特别好吃， 你在哪吃了？ 现在就 印象这么深呢。 我记得有一年去那个，就是还挺冷的，去怀柔那边玩，然后那个马路边上有人卖这个，就买了点。哎呦，当时后悔哦，买少了，再回去的时候就没了，就第二回再去就没有，真的特别好吃啊。这位听众说，我小时候住平房，一到冬天呢，我老妈就会把那个白薯给它蒸熟了，然后晒那个白薯干，说没到等干了我们都给吃光了。他说刚刚听听众说这个白薯干特干，说除了蒸一下之外吧、啊、我感觉 还感觉这是哪儿的口音你这是 怀柔的想起白薯干来了啊，说除了蒸一下可能也没什么好方法，另外就是蒸过之后呢它那个口感应该是 也不对了， 不好吃了， 是 大家继续群策群力啊，继续想辙看看这白薯干还有救没救了啊。 嗯， 说完白薯干啊，咱们再来说说白菜帮子，多接地气儿，多亲民啊！说说这黑点儿有可能是什么吧？ 如果白菜帮上啊出现这个黑点儿，您得分门别类的去看。 嗯， 要是用清水一冲就洗掉了，那是小虫子的屎啊。但是这个没关系，菜上都会有，这反而说明咱这菜啊没打农药， 正 干净、 啊、 好，哎，洗掉之后就可以吃了。要是大面积的小黑点儿，买回来的时候没有。放了一段时间有了，这个也很常见，因为大白菜啊干旱或者是低温等等这些环境呢会造成缺钙，也有可能呢是因为施肥的时候氮肥施得过多影响了钙的吸收，所以产生了黑斑啊。这种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就是钙的含量少一些，相对来说这菜可能营养差点啊。另一种情况是您要注意的，如果是因为腐烂变质发生霉变产生了黑斑，那么这种是霉点，您仔细看它是不宜食用的，吃的话是会中毒的、 嗯、好吧，您看一下是什么情况的黑点啊。 嗯， 好，说完了白菜帮，我们给您送上一首白芍药花吧。 嗨， 那年白芍花开，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那是天空那么蓝，时间那么慢，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再次梦见那片白色海洋，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七层六个棒棒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你别说啊，还有不少听众关注刚才那个微信支付那密码的事儿，还问呢。你们刚没说吧？没说，因为大鹏没找着。 我先在这看了一下啊，现在呢好像是在这个支付宝上和这个微信上啊都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小额的这个免密支付呢，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你可以签约相应的 APP， 像您所说的，您刚才那个 APP 上不用输密码就直接可以过去。像我现在这里面，我能够看到我的摩拜，就骑自行车那个，在我这儿是有免密支付的，等于是刷完了不用经过许可，直接扣一块钱五毛钱走，这个量数这个钱数也是我能负担的，这不输就不输了。另外我还有一个滴滴出行，就打车的，也不用这个密码直接就可以支付。但是就是整体说扫一个码然后也不用输密码，我现在回忆在我的使用过程当中，的确是即便是我就在什么小市场买根铅笔1.5块，那也都让我输密码了。但是这个的前提是我开通了指纹支付，因为有指纹支付它更安全，就是我拿指纹打没有人能看到。我刚才看到支付宝那个介绍上也是说的，小额免密支付的取消功能现在已经停了，建议您开通指纹支付功能，人家就做了这么一个设置，可能就是一个更先进的安全机制，现在已经在逐渐的推广过程当中。 对，基本上我们现在都使用这个指纹支付哈，所以就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个密码的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它也需要你输密码啊。这位说支付宝下面有一个财富在我的设置里面，但现在呢有一个他给发了个图啊。 对，就是刚才我说这张图我也看到了，在我手机里。 那应该就是这两部分还有这个，那其他的回头你再研究研究啊。 对， 你再研究研究，明儿咱们看看这能不能给他说明白了啊。说到这个支付的事儿啊，有位听众说好多去超市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总让我们用手机扫码，有一些可能是促销的吧，有些可以拿手机扫码直接结账的。 嗯， 我这东扫西扫的，我手机里的个人隐私他们会看到吗？ 这东西不好说，对，它是双刃剑。当然我们来讲大型的超市，人家本身可能有时候搞一些活动，这个也可以理解，实际上就是人家在本身这个活动就是所谓的圈粉啊，搜集客户，我的忠实客户的这些情况，人家压根儿就是以这个为目的的。但是他们会不会恶意的使用这些信息，我相信正规的企业还是大多数不会这样。 对，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在网络安全日的时候请过这个女网警，专门做这方面的节目嘛，他就讲说不要随意的去轻易的扫那个码，尤其是大街上。 对， 什么地铁里举一牌让你扫码，说 是 啊，您参加个活动吧，然后给您什么礼物，那个里面就不太好说。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去一些小的地方买东西需要扫码支付的时候呢，您扫完码之后看一下或者问一下这个店家，哎，这个是你家的码吗？他确认一下之后，是我们家的， 对， 你再支付就没有问题。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小铺也会被骗。 别人把他那个盗用了，他都不知道，结果那账都支付到那个骗子那儿。 因为老在那个柜台上摆着，骗子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啪就把一个新的那个二维码那个盖在上头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嗯，所以就是这些确实很方便啊，但是对于很多不太熟练的老年朋友来说呢，就是用的时候咱多问几句啊，多留个心眼也没什么坏处啊。 嗯、 虽然说去小铺买东西十块八块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咱也不能给骗子机会， 是 不是咱们自己也不能损失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有养狗的朋友啊，可以帮着给出出主意。他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家那个金毛啊，都12了，就老狗了已经是，而且发现目前的这个身体呢越来越差，去医院看过，大夫说呢这岁数也差不多了，所以呢、 哦、 他们就开始为他准备后事了，说如果这个宝宝去世了之后，狗宝宝啊，都给他就弄到哪儿去呢？你说咱也不能随便找个地儿给他埋了呀，这肯定不合适啊，对吧、 嗯、对， 也不能扔了他呀，对吧？他没辙了、 哦、 就不知道给就是要去世的宠物送到哪里去比较妥当，这个我们还真没有什么经验啊，就问问大家吧。 现在应该是 养宠物的朋友 有这个专门做宠物的殡葬事宜的，这些就是包括给宠物火化的、这类的机构也有。另一方面呢，就是的确像您这个责任感很好，这个东西咱们是不能随便说找个公园就埋了什么的，这个是会有这种防疫方面的这个问题的。从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思维嘛，这些开放一点想啊，如果说您觉得不想在这个我们的怎么说就是宠物的这些专门的殡葬的这些地方，因为那些东西费用挺高的，说实话啊，如果不想走那条路的话，让我们的这些小动物真实的回归到大自然里面，但是您不能是在咱们这个城市里头啊， 嗯， 真的找一个野外的这种地方，或者说坐着船，咱们人现在不是也有什么海葬什么的这些吗？ 嗯， 但是最好还是能够先火化以后，咱们就像骨灰的这种抛洒，还是更对环境的这种伤害小一些，更安全一些。 好吧，这个问问有经历的朋友吧。之前养过宠物，后来是怎么料理 处理的 宠物的这个后事的啊？ 嗯、 谢谢大家了。哎，说到这个宠物啊，昨天有一个视频我看了， 嗯， 就是一个新闻吧，说有一个狗狗、 嗯、 是个流浪狗，怀孕了、 嗯， 然后不小心被一个车撞了， 哟， 手就是那个腿撞伤了， 哎呀， 后来就没人管它呀，刚好有一个小孩路过那儿、 啊， 然后那个狗就一直看着它， 啊， 然后就爬到它身边去了。然后那个小孩就觉得哎呀这狗狗太可怜了，就抱着这个宠物狗给送到一家宠物医院去了、 嗯、 那小孩身上也没钱呢，然后那宠物医生也特别好，就帮这个狗狗治疗，还帮他把这个六个狗宝宝生下来了。 哎呦 啊，小孩去的时候还打车去的，那出租车司机也特别好、 嗯、 也没收钱， 一块帮着等于 是，因为这个狗狗还挺幸运的，就一路上就碰到了这个热心人哈、啊、因为你像宠物医院其实碰到这样的事情挺多的，他们都管，他们根本 他救不过来， 管不过来，因为毕竟人家也是要经营的，要是有费用的哈、 嗯、 后来大夫还说之后我会帮这个小狗狗去找那个收养他们的人，因为狗妈妈缺乏营养嘛，它是个流浪狗，它一滴胆都没有，如果没人管的话、 哦、 小狗狗可能就会饿死了。 对对对， 真的是都碰到好心人了哈，这也算是一种正能量吧。 对，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是首先我们不要遗弃狗，那一旦路上碰到这样的宠物的话呢，你可以不喜欢， 嗯， 但是你不要伤害。 没错没错、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说说那颜色的事儿吧。什么颜色最能突出绿色 啊？ 好多听众说黄颜色，黄和绿啊，这还蛮壮的哈。也是说红配绿的黑，但是我觉得就是看您这个绿就干嘛使，你是穿衣服使还是突出家里面的什么东西，还是画画 效果哈， 这个不太一样。好吧，反正就是别用蓝的，蓝的跟它好像太贴了是吧。嗯，这位听众说关于腰疼的那位宝妈的问题啊，他说我也正在饱受折磨。 对，嗯，凡是都是这种一个人带娃呀，有时候这个爸爸盯不上劲，严重的时候他说我都不敢用力，后来也是上医院核磁都做了，他说骨头没事儿，但是呢还在哺乳期，我也没法吃药治，所以啊医生给推荐了一个那种腰托，就是腰上绑一个板儿，哎，有这么一个东西呢，感觉起的时候啊就能有一个地儿能借个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嗯、 现在呢虽然腰还是疼，但是呢已经缓解很多了。总之啊，就是刚才方明说的，多休息 避免旱地拔葱那种抱孩子，那个姿势是最伤腰部的这个肌肉的啊。多用身体的其他部位受力，根治至少在孩子现在还在哺乳期这个期间，我觉得不现实，甭想了。 反正有些事情呢是家里人帮不了的，就只能妈妈去亲力亲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尽可能的学会保护自己，照顾自己。 对， 比如说你在坐那的时候找一个什么东西靠在那儿， 嗯， 它有一个支撑力就会好很多。其实这就是一个保养的事情哈。 是、 嗯、这就是一个保养的事情。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大家，什么地方可以听到前期的广播回放，怎么一个程序啊？谢谢了。 嗯， 你给说一下呗。 下个我们的听听 FM， 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网络播放软件听听，就是咱们听觉的那个听啊 ，FM 下去以后，您就能在这个软件里面见到我们各个频道，我们十个不同的频率的节目的直播的链接，以及历史往期回放的这个链接。上面应该是现在目前来讲是三个月之内吧，还是半年之内的节目都能够找到。您就选择到这个频率，您想听几点的节目，找到那个时间点就可以进行回放了。每半小时还是一小时为一个单元。 嗯，好。大家还在说这个白薯干的事儿啊、 嗯、 这个听说我估计没救了。就是您那白薯本身就不得对嘛，怎么弄都不好吃。说其实生白薯啊，有的时候也是看不出来好坏的。说另外呢，就是您别图便宜，不要买那个就是太便宜的白薯。另外呢，就是有些白薯呢，它就不适合晒成干儿。 比如白瓤白薯，他说， 对， 适合的是红瓤的。 买晒好的白薯干儿，一定要挑颜色一样的。 啊， 哦，就是这就一批白薯出来的，是这意思吗？ 那倒不见得，它就是可能同一种颜色的，咱们说科学的话啊，淀粉含量可能是相似的，那么我们在晒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和火候是一样的，这一个软和了别的也软和了，这一个要是过了别的也过了，比较好把控，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哦，那就是这波估计悬了。 对， 下面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个特别硬的白薯干除了不能吃之外还能干什么？ 嗯，其实在农村是拿这个东西去就是抓老鼠，你知道吗？ 哦，哎，是不是可以喂牲口啊？ 喂牲口呢是就是正常的好的 打碎了， 对对对，直接去喂猪什么的、 哦、 当饲料，这是可以的。抓老鼠的就是把它跟鼠药拌在一起，老鼠会偷。 哦，这样的。 对，但是就是得特别的， 城里也没这机会啊，是不是？是吧？ 是。 这位听众呢想找一个人啊， 这位朋友已经十多年没有联系了，也一直联系不上，他叫李惊雷，这个也跟您提个这个指导意见啊。 嗯， 找人咱们尽量的把关于您要找的这个人的信息详细的说出来，以及您是谁，这都得说出来。我们之前也给您分析过啊，一个是信号越多，那么旁边的人听到广播能帮着您搭桥的这个机会就越多，您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也让人家被找的这个人心里有个谱，确保您不是催债的。 还好他说的是朋友啊。就是尽量的把您知道的信息说一下，您也没说是男女， 对， 也有重名的是吧，大概多大年纪、 嗯、 以前是跟什么学校还是跟什么单位的，这样的话呢范围缩得越小，您找着的成 RH1201。 嗯，我们再来说说那个宠物的事情吧。 嗯， 这位赵青网友说，您可以把这只宠物啊送到宠物医院，有些宠物医院是有这种委托做后事处理的。 哦， 可能要收一些费用啊、嗯、他说然后他们可能会给你发一个图片什么的，让你留作纪念之类的。 哦， 这位听众是怎么说的呢？ 这位朋友说，就是也是在宠物店呀帮助你火化，支付一些费用，骨灰呢你可以选择自己要回家去买个骨灰盒埋了、 嗯、 也可以选择不要，那么宠物店呢会帮着你处理。 那您就近上宠物医院或宠物店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事情、 嗯、 是吧？ 对， 对， 可以帮助您做一下啊。这位听众特别的特别的好。 嗯， 刚听我不是讲的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吗，说那个受伤的狗狗在哪儿啊、嗯、我想给他买狗粮，他说我想给他买狗粮、嗯、谢谢您的善良啊。我想可能这样的宠物还是或者这样的流浪的动物还是有一些的。 对， 嗯，他现在已经算是安好了吧。 对， 你再看看其他的忙、嗯、你能不能帮得上了啊。谢谢大家。这位听众说，我每年都在阳台上晾这个白薯干，可好吃了。 是 红心白薯， 蒸完切成条特软和，如果要硬切的时候呢，就知道可能是坏的了。 嗯 嗯，说要不然就是干瓤的，是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分享啊。 对啊。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台老式的三星电视机，29寸的，那我估计是那种 CRT 显像管的那种啊，50块钱转让，13436382387，13436382387。 这位刚好要求电视， 嗯， 他是求40寸以上的电视， 嗯， 没有说是液晶的还是过去老式的啊，接受价格在400。那应该是可以求一个液晶的吧？ 对对 对, 对， 过去的老式到不了这价格啊，绝对到不了这价格。 嗯、 可最好呢是离顺阳镇近一点，电话是13691054747，13691054047。 你说你原来那大背头转的时候转多少钱？特大那个？ 忘了，没多少钱。 是吧、 嗯？ 当时买的都得好几万的，是吧？ 将近差不多2万吧。 哎呦， 嗯， 反正电子产品就是这样，更新迭代，实在是因为新的技术一出现，上一代的产品再高级的，它也在新技术面前得低头了。 哎呦，当时那个可时髦了，但是说心里话 啊， 效果真不好， 真不好，不清楚， 不清楚， 看着真的挺过瘾的，特别大个儿趴落地上，然后 背头 气派的， 虚那个光显得弱， 再连上音响什么的，特确实挺气派的，但是就那影儿哈，跟现在那一比，真没法比， 真没法看哈，嗯。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是转让一个荣仕达的紫砂锅，九成新，孩子搬走了用不着了，90块钱转让，电话是13126856590，13126856590。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新的富士鼠龙， 我看看照片了 啊，就是那个装小仓鼠的那种是吧？ 对， 复式的啊，你是、嗯、 上下二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开玩笑呢你。 复式的啊，带楼梯吗、嗯？ 有一个滑梯，你别说，是一个那种、 哦、 就像水立方里那种水滑梯，一个桶从这层钻进去，滑到下层那种。 哦，好吧，这还带花园阳台的啊。这个规格呢是26×19×25的， 嗯， 它转让的价格呢是20块钱。新的啊，哎，没说是，是新的，新的，在平乐园附近，电话是13552042959，13552042959。 老鼠20块钱就可以住个复式，我们20万也住不上啊。 20万，你看一眼，好吧。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女士的单排轮滑鞋啊，叫米高白色，这是什么颜色我都不知道，米高白。 啊，现在就是那个时尚界把那个颜色就弄得 分得特细， 各种各样，什么什么焦糖色、 哦，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驼色，分得可细了。但是你加上这种的，哦、你就是那个味道就出来了，是吧？比如就我们最常说的那个老年人也特别喜欢这种颜色，驼色吧。 问题焦糖要是熬成驼色的话， 嗯、 那火候不够，不好吃、啊。 还分不同的程度的焦糖色呢，浅一点的、深一点的叫焦糖色，马上那个价格也上去了。 这位朋友这个电话是13718656760，13718656760，就是米高白色的轮滑鞋啊，单、 嗯、 排的。嗯，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嘉兴牌的电热油汀，是9片的，打算90块钱出手啊，在什刹海附近，电话是66518458，66518458。 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两双黑色的跑刀冰鞋，一双41的，另一双36的，是在立生体育用品商店买的，黑龙江牌的，只穿过2次，买一双也行，价格面议，电话是13501020458，13501020458。 好，我们再来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说你们一定得播、 嗯、 我跟路上监听着呢、 啊、怎么着 听着呢 啊， 说上周呢我发了一个急修PVC 弯头的事儿 哦， 13号的时候呢，有一位团友姓吴，他跟他老伴儿啊，专门从东五环到西四环定慧桥，就这么远的路程，大吊脚， 嗯， 跑了一趟，给我修好了。 哎呦，真感谢！ 啊、说当时呢，我还没有这弯头，说这老两口啊，怕我不会买，陪着我去市场上专门买这个弯头，说整整啊， 哎、 用了人家一上午的时间。我在这儿呢，特别感谢他们。 嗯， 同时我也知道你们的口号了，我也去会去帮助别人的。谢谢他们老两口。 这位听众说，在上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就是那位江苏的朋友，他的网名叫一诺嘛，他在这里面发求助信息，因为他本人在外地，希望有朋友帮他买北京的那个北医三院的那个创伤止痛乳膏嘛，给他寄过去。而我听到之后呢，是让我女儿帮他买了，给寄了过去。他说他还打电话表示感谢，我说不用谢，他说要谢谢你就谢谢帮帮团吧。 哎呦， 还特客气， 这个真是得谢谢您。 对，当时这位网友还在我们节目当中发了反馈的信息嘛，他说我知道这个痛苦，因为我之前也被这个膝盖疼啊给折腾怕了，但是对我而言呢，能够帮到别人我非常高兴，所以呢只要在节目当中啊听到谁说有膝盖疼的问题，我就特别想帮忙，特别想把我以前的经验分享给他们。 对， 帮帮团真好，为大家解决了很多很多的大事小情，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我们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因为我 想着享受换地久天长。 既然都是一家人，咱们就不用那么客气了，是吧？不客气了。 该帮忙帮忙就行。 对，记住我们的口号啊，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好几位听众朋友都问那个，就是怎么改成指纹支付。 对，这个咱们现在实际上在 您的3分钟够你说的了吧。 够说的。 嗯， 指纹支付是这样，您在您的这个微信里面打开啊，就是先是到那个我那边呢，不是有那个钱包吗，选择您进到这个钱包里头，这会儿呢咱们在这个我看啊，是在刚才我这还看见了，怎么又没了？ 你今儿怎么这么不给力呀、啊？找什么都找不着。 嘿，我这暴脾气的。 你先找着啊，我们来看这位听众说白薯干的事儿、啊。 好，我找到了。 好，那行，你来，你先来。 这个进到钱包里头啊，钱包里头右上角有一个，就是或者是三个点儿，或者是四个小方块的那么一个图标。进去以后就进到这个支付中心，这里面呢有一个支付管理，点到支付管理里面，这会儿就会弹，就是有几个菜单，包括是否进行了实名认证、修改支付密码、忘记支付密码，下面就有一个选项指纹支付，前提是您的这个手机本身是带这个指纹识别功能的啊、这个指纹支付的这个开关默认的可能是关闭的，是灰的，点一下它就变成绿色的了，这个时候就把指纹支付打开了，您手机平时开机的时候锁屏的那个密码，这个用指纹点一下不就能打开吗？那会儿留的是哪个指头，这个现在跟手机是共用的同一个，您就把您那个手指摁上去，就能够自动的相当于您输了密码了。 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当然前提就是您的手机本身有这个功能啊， 对， 有指纹支付的这个功能。 嗯， 其实开机关机或者是不是开关机，就是开屏也是可以用这个指纹的， 对，同一个 意思是一样的、啊、 对。 没关系啊，这回咱没记住，咱们可以下回找空再说这事儿啊，大家不用着急，有时候一遍学不会啊，我们特别能理解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是从哪开始的？白薯干吧， 白薯干，对、 那咱们就让它 结束 在白薯干上吧。 啊， 这位听众说，32年前我去过农村，当时呢吃了一次炒白薯干，又脆又香，说牙口好的朋友可以试试，说用沙土炒的， 沙土炒的， 对对对。这位说，我出个主意吧，他说我小时候吃过，用粗盐当沙子，你看、来炒这个白薯干，炒好之后呢就跟那个膨化食品似的，但是比膨化食品呢还得硬一些，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糖炒栗子那个感觉了，是不是？ 对，就说你那个本身它不是已经特别硬了吗？ 啊， 你又不想扔了的话，你干脆拿什么东西给它炒一下， 啊， 给它变成这种酥脆的。 对对对对对。 说您试试看，

族歌曲好听，离不开歌手的演唱。藏族歌手的音质高亢嘹亮，声音集中靠前，穿透力很强，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很少见的。1963年，才旦卓玛作为从西藏走出来的第一代歌手，被挑选参加东方红的演出，第一次亮出了他浑然天成的嗓音。此后翻身农奴把歌唱，在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和才旦卓玛的嗓音一起深入人心。喜欢西藏音乐的人很少有不知道洗衣歌的，眨眼之间洗衣歌已经唱了几十年，它曲调欢快，富于激情，来源于优美的巴塘弦子。洗衣歌的成功标志着一种独特的西藏音乐以大众化的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诞生，它使得无数人从音乐中发现了西藏。 青藏高原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描写西藏的当代歌曲，很多没有去过西藏的人通过这首歌认识西藏，感受西藏。这是一首旋律高亢富有青藏气息的歌曲，歌曲十分优美，给人一种雄壮庄严又清新飘逸的感觉。 是谁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 着西藏题材的歌曲走向了世界的朱哲琴，在中国流行乐坛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名字。他的代表作《阿杰古》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朱哲琴。这首歌曲中藏音的成分更浓，以凝重的鼓声开始，配之以空旷却直指人心的藏式女高音，有着一种说不出的低沉。这时听到朱哲琴的声音，就像是一种解脱，清晰明亮，若隐若现，又增添了几分神秘。 街从笑不回说话，在我七十的那年离开了家，从此我就天天天天天天的想 2006年七月，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高原征程上，天路的歌声伴随着巨龙腾飞，穿越海拔数千米的世界屋脊。天路是一首极富抒情性的歌曲，旋律特征十分鲜明，西藏风格典型突出，音乐素材简约凝练。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听这首《天路》，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身影披着那霞光，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站在